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他是北京高考历史上首位全盲考生。 为了盲人能够平等参加普通高考，能做出那么多，我向他们表示非常诚挚的谢意。 为圆钢琴梦，父亲下岗后带他勇闯京城。 做人一定要去闯，当时如果我没有胆量出来的话，也没有现在这个来家驹。 眼盲心不盲，黑暗里依然可以追求梦想。 一个非常好的未来在等着我呢。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我是记者刘慧。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高考历史上首位全盲考生来家俊和家俊的父亲来歌红，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录音间。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家俊是刚参加完高考，那考的怎么样？已经出成绩了？ 对，成绩出了，那个总分是409，已经超了那个今年的那个艺术类考生分数线，那个分数线是342。 北京的艺术类考 生。对，北京的艺术类考生分数线，对。然后我的成绩是409，所以超了67分。 啊、哦，那这个挺不错的哈。其中有没有一些科目考的还特别突出？ 英语，因为英语是我的强项嘛，所以150分的卷子我得了144。 家俊，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能在北京参加高考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你是北京的孩子？ 我不是北京的孩子。 嗯， 我出生是在杭州。 嗯， 从小呢是对音乐开始感兴趣，4岁开始在老家学习钢琴。 嗯， 5年以后，也就9岁的时候，为了寻求更专业的音乐学习环境呢，我们全家搬到了北京。 嗯， 09年的时候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嗯， 然后我的户口呢就随着这个音乐学院附中的集体户口就迁入了北京，所以我能够参加北京的高考，因为这个户口现在是就到了这个北京了。 嗯，但其实09年你的集体户口到这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全盲考生可以参加高考的先例呢吧？ 是 从什么时候政策上才开始有了这 规定或者是便利哈？这个应该是去年的3月份的时候，国家教育部就是颁布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有特殊需要的考生需要提供特殊的服务，比如说盲人考生参加普通高考需要提供盲文试卷等这样的这种一系列的这种措施。然后去年呢有一个河南的考生参加了高考，但是成绩并不是太理想。今年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就有一点不太清楚，今年还会不会继续提供盲文试卷啊，就是为盲人这个提供这个普通高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结果4月份的时候我们与这个北京的教育考试院取得联系，就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是可以给我们考，但具体盲文卷是应该怎么出我们还要进行讨论。 嗯， 然后5月份的时候他们就说是全国范围内，就教育部就是会给我们全国的这个盲人考生出 盲文试卷，因为除了我以外，全国还有另外七个这全盲考生用了盲文试卷。 嗯， 教育部后来定下来以后，就是说全国出盲文卷。 嗯， 这个时候西城区教育考试院跟我联系，然后把我叫过去。那个时候就是说我感觉到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关心这一块， 嗯， 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接触过盲孩子， 嗯， 然后把我叫过去，我们应该怎么去考虑这个设定这个考试过程是吧？ 嗯， 他们也跟我讨论了好几次， 哦， 所以非常关心关心我们， 嗯 啊。 那家训就是视力正常的孩子，他们参加高考就是有试卷，然后他们看着文字拿笔去作答。那你在考试的时候是怎么考试呢？会和视力正常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盲文卷呢没有答题卡，我们的这个回答呢是用答题纸，用盲文的这种写字的用的这种工具作答。 嗯，那这份盲文试卷的内容如果翻译成普通的汉字是和普通考生一样的吗？ 对，内容是和普通考生这个难度啊这方面的都是一样的，只是它的文字量非常的多，哦，比如说文科综合试卷基本上没有图，所以像什么地理图啊基本上都是以文字叙述的方式来呈现， 哦，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考试时间会延长50%。 嗯，因为盲文的阅读和用盲文去答题，这个都是比较耗时的。 对，相对来说会比明眼人他们在答题的时候这个速度要慢一些。 嗯，那家训在考试的时候，你和视力正常的考生都在一个考场吗？ 不，教育部给我们安排了单独的一个考场，因为写这个盲文字，它是用一种特殊的笔。就是类似针扎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把它扎下去， 嗯， 它是有声音的，嘣嘣嘣嘣嘣。为了不影响明眼人这个答卷，就给我单独的一层。 嗯，那家俊考试的时候你们几个人一个考场？ 就我一个。 就你一个人，然后那一层楼就你这一间考场。 对， 你是在哪个考点考试的？ 我是在北京的159中学。 除了你在答题上，在其他的方面考场还会做出一些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一开始的时候领我进入考场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老师带我从一楼的签到到那个楼上面的这个考场， 哦， 然后呢会有男的监考老师在场，如果我有特殊的需要的话， 嗯， 监考老师呢穿的鞋子是软底鞋，我也倒是后来在报纸上面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才注意到，哦，原来老师穿的软底鞋。 听下来在高考的这个各个环节上，考试部门还是做了很人性化的很贴心的安排的。 对，非常的关心我们这个考试。 而且家俊我看你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后你发了一条微博，这是一条致谢的微博。 我就是对教育部北京教育考试院还有学校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单位， 嗯， 和爱心人士，嗯，为了盲人能够平等参加普通高考能做出那么多，我向他们表示非常诚挚的谢意。 正是因为家俊是北京高考历史上首位全盲的考生，所以无论是你们这个家，你们父子俩，还是北京的教育考试部门，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对对，包括159中学那个考点， 嗯， 接到一个 安排，也都是在探索。 接到那么一个盲孩子，他们也着急啊，他们校长跟我联系，你过来一趟， 嗯， 我们商量一下，你的孩子应该是。做哪些方面的安排， 嗯， 所以说各个部门对于我们都是呢，嗯，就是提出了很多很多的帮助， 嗯， 我想就是说可能就今年来亚军考完以后，今后的盲孩子如考的话就是常态化，就是能够行一个正常化了，是不是？ 全盲考生可以参加高考，这个政策是放开了，具体落实到你个人，你要参加高考，那就可能是要涉及到复习吧。你是去怎么准备这么一个庞大系统的考试？ 嗯嗯，我爸爸呢，去年的时候买了一些复习参考书，我让我的朋友帮我录音， 嗯， 然后呢，我呢听着录音复习和备考。 嗯， 我后来说，其实我们是一个团队，因为我的背后有十几个这样的给我录了音的，有一些人我还不认识，都是我的朋友的一些什么同事啊同学啊， 嗯， 他们的朋友也参与了这样的一项工作。 嗯，你说的这些朋友是你的同学还是愿意帮助你的志愿者爱心人士还是什么样的人？ 是我的一些好朋友，他们不是同学， 嗯， 他们呢是已经工作了的一些人。 他们给我读这些语文啊、地理啊、政治啊、历史这种书，然后呢，有遇到图片的时候会给我描述这个图片是什么样的。至于做卷子的话呢，爸爸给我念题，我呢口答，然后他呢来检查我的答案，看我能够得多少分，然后告诉我接下来我应该什么地方还比较弱，我应该什么地方该继续的复习，然后就是反复的去听这个录音，反复的去记去背。 这高考复习的书目说起来恐怕也有十几本吧，那你最后这个录音的长度时长有过统计吗？ 光是 MP3 文件就有7G到8G 左右。 7G到8G， 那真是挺大的。然后佳俊，你刚才说这个场景我挺感动的，就是有十多个朋友帮你录音，我想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能从中听出他们的那种诚意和用心。你在听大家给你录的这些材料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啊？ 我非常感动。当时我在复习的时候我也在跟那个他们说，我说我觉得自己应该加把劲儿了，你们有给我读这么多，我一定要试着去考一个好成绩。最终这个成绩下来，我的目标是考能够考400分，因为我们那个艺术考试分数线比较低嘛，我的目标是考400，结果考了409，还超了我的目标，所以 还超了9分。 对对对，然后后来告诉我的朋友们，然后让我说让你们转告你们的凡是参与录音的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你们也转告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他们肯定也特别高兴。就是现在高考分数出来了，志愿也填报完了吧？ 志愿昨天填好了。 志愿填的是哪儿呢？ 就一个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表演钢琴系。今年的那个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专业呢，今年他是找20名，但是来的人非常幸运的就是他能考进去了。 专业课考第几啊？ 考第6。 啊，第6，那就相当于在全国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考生当中，佳俊专业课成绩第6。 对， 那这成绩还是挺好的。 所以当然也很幸运，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那您觉得这个录取的希望大吗？ 他们那个考试是这样的，就是说你首先你专业过，你专业过了以后，就是你这个分数线能达到就能进。 那佳俊从小是怎么和这个钢琴结缘的呢？ 因为他是早产儿，在抢救的过程中氧气中毒，然后丧目失明的。其实我们在2周岁之前都是跑医院想给他治眼睛，后来就没有办法治了，以后也就放弃了。那当时的时候也就是想好好的带带这个小孩。 这其中好像能够感受到一种那个命运的那转折哈，本来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但是紧接着孩子因为一些变故又失明了。命运的这个考验激发了您的那种斗志还是？ 我跟他妈妈俩就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面对现实。我经常呢也是这句话，明天太阳照样升起来的，是不是啊？我们明天还在生活。 那个时候对孩子最大的这心愿是什么？ 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把他带大，让他能够自食其力，包括到现在还是这个目标。就是说你必须能够到时候自己养活自己。 在佳俊小的时候，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他好像在音乐这方面有一些天赋呢？ 那个时候就是说小孩嘛，他看不见，就给他买了一个玩具电子琴，那么就让他自己乱摁的去摁。后来慢慢的电视上在播的这个曲子，他能够从电子琴上的单音能弹出来。那个时候就3岁多一点嘛，作为我们来说也不知道，反正他玩呗。 没觉得有点惊讶吗？孩子听了电视上的曲子，也没有人教，也不认识乐谱，就自己用电子琴模仿出来了。 就这个呢，就是感觉到很奇怪。但是我们没有人搞音乐的，我以前是工厂的，搞拖拉机的，他妈妈是搞纺织的，所以说从来没有接触过音乐，也不懂音乐，反正那你玩的开心你玩呗。当时我们那里有个琴行，新世纪琴行的那个老总对他也挺好的，就是说你要玩你天天过来玩都没问题，他挺有爱心的。所以基本上我那个时候也是下岗了以后就打工嘛，晚上只要没什么事就带他在琴行， 在琴行里 玩 琴。 他挺逗的，小时候人家也喜欢跟他玩，然后就我们关门了啊，然后他不走， 然后他们工作人员把灯都关了，然后卷闸门嘟嘟嘟关下来了，关进去了啊，不管你了啊。 逗孩子玩呢。 然后他啊，我出来了，跑到门口咚咚咚再跑进去，再去咚咚咚弹几个音，然后再马上出来，这样。 那嘉轩这么喜欢钢琴，是什么时候拥有了一台属于自己的钢琴？ 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个琴行嘛，就是那个琴行，他们当时是店庆五周年，那么后来他们就我们在老在他们那里玩呗，那么他们就也知道我们俩下岗了，那么也不可能给他买钢琴，他们就后来跟一个台湾的企业两家合起来就送了他一架钢琴，差不多也就将近五岁吧，四岁半多一点吧， 那还挺好的，我觉得嘉轩还挺幸运的。 是啊，所以这样玩呢，就玩到差不多四岁多一点，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哎，你真的要给他去找找老师。那么他们少年宫有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他说，那我来试试吧。那么四岁半的时候开始跟那个老师。 嘉俊在当地的少年宫拜师学习，那个时候的练琴是不是挺刻苦，挺珍惜那个机会的？ 也不是很用功，其实一开始也是玩吧，纯粹的是一种就是开心的东西吧。 因为当时呢还没有那个上学嘛，他基本上就是说几乎是整天就泡在琴上，他就是玩，他躺着也弹，那个脚也会拿上去，人反过来也会弹，就是这样玩。 反过来弹是什么意思啊？ 那反手，那两个手反手弹。 就是背对着钢琴的键盘站着，然后把手伸到身后面这样去弹。 啊，在两边，比如说这边一架钢琴，这边两个手，一个手一架钢琴，他都会弹，因为他是玩，他会弹的东西比较多，听了就会弹，他从来就不学盲谱，也就这个学习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是靠听。 靠听。那有一些曲子弹的是很快的， 就是说， 那但是你能分辨出来吗？ 就是一般的情况下都没问题，就是有时候踏板啊，有乐队啊这些盖着的能听不清的，有时候他会让老师帮他一下。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上半部分，进一小段广告，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来家俊是北京高考历史上首位全盲考生，自幼失明，酷爱钢琴。为让他寻求更专业的音乐教育，下岗后的父亲带他勇闯京城，父子直接去拜访了中国钢琴演奏界的泰斗，素未谋面，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答复？举家搬到北京十年，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感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期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高考历史上首位全盲考生来家俊和他的父亲来歌红先生，欢迎你们二位。 大家好，再次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后来哪一年决定要到北京来呢？ 2004年的时候，我带他来北京找老师，当时也就是说钢琴的底片上能够看到就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周广仁是吧，他这个教学光盘，那么也就知道那么个人，那我就带他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后来找到那个教授 周广仁教授，应该是在国内钢琴教育领域是顶尖的老师了。 所以说我是来了就非常幸运，因为我们这样过来找他，他也不认识我们，从来不认识，但是他的人非常非常好。 那您是怎么见到周教授的？ 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来北京，我从来没来过北京，然后我就带着他就去办公室一问，就是说，他在那个音乐厅给大学生考试，当时是6月底了，差不多要期末了嘛。那么我们俩就在音乐厅门口等，正好他出来上卫生间，看到这个就是他，然后就等着。那卫生间出来以后，我就拦他，我就说我们是浙江过来的，就我带了这么个小孩，他喜欢钢琴，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啊。那他说我现在在考试，你等会儿，因为当时外面也挺热，他说你来不要发声，你来音乐厅有空调。那么当时来家俊8岁嘛，还小。等他们12点多考试结束，教授说，小家伙来，那弹个给我听听。 当时周教授听完嘉俊弹琴，对曲子这评价是怎么样的？ 他对音乐的感觉好，但是基本功太差，就出来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我不懂， 我问你，就是说一个，就像我们这个孩子能不能走专业的路？那么他说能啊，我们院就有一个，是吧？ 也是盲人学生。 对，他也是盲人。嗯、那么我说，如果要走专业的，那我们应该怎么走？他说要有个好的老师带他。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假如我把他带到北京，你能不能帮我安排老师？所以说周先生非常好，他说没问题啊，你来到北京的话，你来找我，就马上把他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告我，你来北京找我。其实我们当时接触的对话真的是很少，就那么几句话。 嗯， 然后我就带着他回家了。第二年啊，2005年我就带着他就过来了。 嗯， 当我来找到他的时候， 找到周广仁教授。 哎，他说，哎，你那么快过来，那么，他有一个学生刚好是从那个德国留学回来的，叫毛栋礼，他就打个电话给他说，他说，过来一趟，我给你找个学生。那么毛老师过来，看他那么个小孩，然后弹了一些曲子给毛老师听，就是周教授给我们安排在毛老师那里。 上钢琴这样的艺术课程是不是很贵？比如说每小时可能要几百块钱。 对对，这个时候呢，毛老师就开口说了，他说他适不适合我教，我适不适合教他，我们磨合一年，第一年免费，就是他就直接跟我这样说了。那么当时周教授就问我了，那老师安排好了，练琴怎么办？ 琴哪儿来？ 对啊，你怎么练琴啊？你每天要练琴啊。 嗯。 那我说这个事情我自己想办法吧。周教授呢，在谈话过程当中也知道我们就俩就下岗，就带着个小孩就过来了北京了。那后来就他也没多说话，过了几天打个电话给我，我给这小家伙的琴弄好了，你告诉我你租的房子地址，他们会送过来的。那么他送了来了准一台那个星海的钢琴，真的是人非常好。因为我呢，就当时呢也是考虑到，就是一个学专业，还有个小孩的那个文化课不能放弃。 嗯。 所以我也找了北京市盲人学校。 嗯。 之前我跟北京市盲校也有过电话联系，那么他们一般呢就是说不能借读。后来10月4号，他们校长在值班，因为放假嘛，我就带着他直接去找校长，跟他讲了就是我们的情况。他校长看到这个孩子，跟他交流了以后啊，问他你浙江盲校校长谁啊？像那个面试一样的感觉，是吧？啊，数学问他几个问题，然后他都能答出来，那脑子非常清楚，所以允许我们就是在证件都准备齐全的情况下，让我们借读。 在北京盲校借读的事儿落实了。刚来北京盲校是上几年级？ 3年级，他9岁的时候过来的，2005年就开始就在北京安顿下来。 刚才听您讲这么多哈，讲这个带着家训从浙江杭州到北京来学习的这个过程，有很多像周广仁教授他们这样的热心的帮助，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您身上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那是什么给您这种勇气呢？ 作为家长，我是有责任去帮助他。如果家长不帮他，那谁来帮呢？是吧？ 嗯。 第二个就是说，可能是我个人的性格吧，因为我也从小就跟家俊说了，就是说，你除了看不见，其他跟孩子都一模一样，自己愿意做的你就去做，你去做了以后，假如说不成功，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成功了呢，那就是离自己的目标就近一点了。 嗯。那来叔叔，就是当时您和爱人决定举家搬到北京，从杭州到北京来，从现实的考虑来说，这生活成本是很高的，当时经济上压力大吗？ 当时我们两个人都是下岗的，都是打工的，关键就是经济上的事情。 嗯。 所以我联系了当地的媒体啊、残联啊、慈善总会啊，我都跟他们去讲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说，如果我带他去个1年2年，那我自己比如说亲戚朋友撑一下，那我就撑下来了，也不需要社会帮助。但是这样出去的话，我不知道几年，所以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帮我。 嗯。 那么当时我们也有几个企业啊，还有慈善总会，他们都帮我的，就答应我，你去好了，我们肯定帮你，我就带着他就出来了。 那这帮助是能用具体的金额去表示还是？ 当时我其实是这样的。我自己手上如果有北京能够生活下来1年2年的时间的这个费用了，我就出来了。 后面再说，对不对？有些事情你要去做，但是你啊、哦，我都安排好去做是不可能的。所以包括我们就是说老家的帮助，亲戚朋友的帮助，那么我们到了北京，北京也有很多人帮助我们，包括像毛老师这种，就是说给我减免费用了。所以有很多很多好心人帮着我在这样走到现在。 嗯，这么多年都是您带着家俊在学习，家俊的妈妈在工作。 对，因为梁家俊盲校啊，上专业课啊，后来考上附中呢，还在说跑附中啊，反正要跑来跑去这样。包括文化课也是这样，平时都是我在管他，因为我不懂盲文，所以说我就买这种汉字书，因为盲文跟汉字书它是同步的，都是人教版的。他有什么不懂就来问我，这样。 来爸爸，这时候我能不能冒昧问一下，您的文化程度是什么样的？辅导家俊的课程吃力吗？ 我呢是高中啊，就是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我就是说从小学开始到初中到高中就一步步，我也通过了这样一个学习。然后相对来说我比以前要学的要好。因为以前我自己要能做题就行了，现在要我自己先弄懂，而且我要弄懂还要讲给他听，要把他弄懂。所以说他妈妈开玩笑，他说你也跟儿子一起高考去吧。 您先自己又学了一遍。 对对，但是好在就是怎么说呢，有些我不懂的他懂。不用我辅导，就英语我不懂，他就不用我辅导了。 儿子慢慢也长大了哈。 对。 当然照顾家俊也挺辛苦的，那在这方面家俊妈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我们俩人思想上还是比较开通的，就是说满足度也很低。 那家俊妈妈现在在北京做什么样的工作？大概 她在首都师范大学呢图书馆开电梯。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呢是搞卫生。收入呢能补贴一些家里啊。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自己能够将就了过去就行，一家人能够开开心心的，每天就是说能听听梁家俊弹琴啊，那也非常开心，就是说开心就行。回过头来看看带他出来，确实我们这一步还是走对了。所以说有时候跟他商量，就是说做人了一定要去闯，一定要去做 闯。 当时如果我没有好像那个胆量带你出来的话，那也没有现在这个来家俊。 家俊你能谈谈吗？来北京学习和生活的这个机会也挺难得的，你有这种感受吗？ 对，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吧。 那会不会更珍惜？ 那肯定啊，尤其是那个知道了自己将跟一个更好的老师学习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也愿意多学一点东西。 那家俊你的这种认真学琴用心学琴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到了北京以后，我觉得自己才真正的开始认识什么叫钢琴演奏，什么叫音乐。因为当时在老家的时候都是你能够弹响弹好或者弹快就算 OK 了，然后呢到了北京了以后才知道，其实音乐表达的是一种情绪，那么每一首曲子在弹之前我都要先了解这个曲子的这个创作背景，这个作曲家是谁，他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下写这样的作品，然后他想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或者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了解过了以后，我如何通过自己的音乐去把这些读到的这些认知的一些东西给表现给听众，然后就是不断的去思考，然后去练习。 你的练琴的方式是那种苦练还是什么样的？每次练多长时间大概？ 差不多5-6个小时，但是也不能说是苦练吧。当然苦练的这个时候也有，比如说这没有解决的问题，你总得循环的去练某一个片段吧。 再去你弹过的觉得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近自己认为比较成功的是肖邦的 B 小调第三奏鸣曲，尤其是他的第一乐章，我用它作为这个三月份考音乐学院用的这个曲子，觉得自己弹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功，而且有一定的效果。 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家俊演奏的这段钢琴独奏。 就是说家俊从2005年到现在也十年了哈，整整十年了。这十年里你觉得最让你自己感到骄傲的成绩是什么？ 其实我从来到北京到现在参加的钢琴比赛也比较少，自己更想把手上的本领学好再说，所以我参加的比赛是比较少的。我觉得最让我感到骄傲的还是2009年能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还有现在的这个大学也是就是差不多算是考上了，因为这些成绩都标志着我能够进入一个音乐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这是我们来北京的一个目的。 在和家俊聊天的过程中，我觉得家俊的语气当中就透露着一种自信和一种坚定，你身上的那种自信和阳光的这种心态和感觉， 对， 我觉得其实是和你的钢琴上的收获比起来是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 对对对，是我需要自己变得比较主动一些，比较积极一些，这样的话呢与别人交流的话才会变得很顺畅。小时候我爸爸就给我灌输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我们出去吧，那我爸妈鼓励我去与陌生人进行沟通进行交流。 嗯， 我的英语是能学好也是跟着这一点是很有关系的。 嗯， 不然的话如果我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去跟外国朋友哈喽一下的话，估计也麻烦的吧。 平时在北京的大街上看到外国人就会主动和他们搭讪吗？ 只要那个有机会的话就肯定凑上去去那个嘚吧嘚一下。 他们会不会也很惊讶，哎，你的英语还挺溜的。 对，差不多吧，就是那种感觉。到时候打电话过去嘛，哎，我过来串串门怎么样？他们说可以啊，然后串门就过去聊天呗，然后就变朋友了。通过这些朋友，我其实我能学到很多书本以外的东西，比如说关于英美国家的这些文化呀，也丰富了我的一些音乐的生活。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们的那个住处有钢琴，他们有些时候开个什么圣诞 party 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哎，我们来一段呗，那行。那就你给他们谈一下，这样。 嗯，家俊这种性格特别好。 谢谢谢谢。 这一点你爸爸也点头了。对，这一点还是挺欣赏的哈。那家俊，你介意别人说你是盲人吗？ 这个不介意。 那你怎么看待自己失明的这件事情呢？比如说像那个歌手就萧煌奇，他唱说你是我的眼，那首歌是唱出了他对他自己的这个经历的一种感悟。那你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悟 ？OK。当然失明是一个事实，但是跟别的孩子除了看不见以外跟别的孩子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反正我失明了必然会出现，比如说我出去肯定需要别人带着我啊或者什么的，这些问题我们是要肯定，但是还是要面对现实，不要去被这个失明这点就是去太纠缠，不然的话你活得太累，对吧？ 家俊爸爸对你的期待就是希望你家俊能自食其力。 对， 那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 我自己的期待现在我觉得就是争取能够做一个音乐人吧，把音乐的快乐分享给听众。 嗯，现在高考的专业课文化课成绩都出了， 对， 你很有可能就要进入到中央音乐学院去学习了。 对， 对自己即将开始的这个大学生活有什么样的憧憬吗？ 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四年多学一些曲子，同时呢如果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演出表演的话，也会丰富我的这个舞台经验，所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未来在等着我呢。 嗯，祝福你。 谢谢。 好，那谢谢家俊和家俊的爸爸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录音间和我们分享了你们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所有内容。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 我说您听是非，美丑。